2月2日晚的东头湾道99号，哇，22和99啊， 咁都食得到啊， 好嘢啊，你咁样都个关 系，系咯，好中意呢啲咁嘅， 中意庆祝一下咧， 要啊， 放个烟花先啦，好嘛， 系咯，可能到3月3日我又咁讲啦，啊，33和99咁样，咁啊，今日咧又系东头三宝咧呢一个共聚一刻嘅时候啦， 系冇错，好明显你已经再请唔到任何嘉宾啦，系咪啊？ 梗唔系咧，睇我身边呢位靓仔， 系， 点解三宝里面会摄咗一个靓仔喺度嘅咧？ 系啊， 何解咧？ 点解请到个嘉宾咧？你 系咯， 啲嘉宾见到你惊啦，其实。 因为他第一次见我嘛， 啊， 可能今次上咗嚟之后就唔会再见 了，都啱， 系啦。咁啊，今日咧好开心啦，就请到一位贵宾啦。咁啊，因为今日我哋讲嘅呢单奇案咧，就同佢咧就系相当之、相当之、相当之有关嘅。 重点啊，亦都系点解你要听呢，這个或者睇呢个东头湾道99号咧？因为唔系斋吹噶，我哋有当事人喺度真系见啊！呢，這个 冇错啦，因为冇错，永远都系当事人讲嘅嘢咧，真系 系重要嚟噶。因为我睇报纸好多嘢都唔知噶嘛，系咪先？好多现场嘅情况，你亦都记者写唔晒咁多，或者记者都唔知啊嘛。但系当事人喺度嘅话，就真系。 是啊，所以今日千方百计咧，即系同阿王 Sir 咧都要夹阿教练嚟一嚟 啊， 阿周 教 练 俾面啊， 多谢周启邦教练。 哇，教练你个名都好坚喎，阿夫人好嘛？ 好，OK，OK。 周启邦教练系咯，会唔会即系话细细个时候都话，诶，而家就攞你个名嚟喺度即系玩你咁咧，会唔会咧？ 我都习惯晒， 惯咗啦， 习惯晒啦， 系咪几好啊？做富豪 系 啊，咁就同名同姓啦，真系周启邦教练啦。咁或者大家如果曾经睇过今日我哋讲起。新聞可能對他的名字都有些熟悉了， 即知道我想現在人們立刻已經在 search 周啟邦，那就關哪宗案事呢？ 我們奇案迷就會知道的，因為是真的奇案迷才會對案這麼熟悉， 那是我想奇案迷都未必知道，數得出的人都難一點，因為他不是即係梗係唔係案中即係嗰啲 被告啦， 梗係唔係啦，亦都唔係死者啦，當然係咪先？佢係當佢係呢個叫咩咧？ 證人， 證人， 重要 嘅 證 人， 係 啦。 其實都唔止證人添啊，就係神探嚟嘅，即係呢單破得到咧，真係周教練就靠周教練嘅，真係嘅。 嗱，往常你唔應該咁樣做壞我哋啲差人㗎，我哋差人係識查案㗎 ，OK？ 係，冇錯冇錯。 但係即係人生有好多即係奇遇㗎嘛，咁我即係都覺得阿周教練咧呢一個真係奇遇， 真係真係真係， 即係同埋。哇！真係印證咗，又係嗰句啦，真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嗯，聽曬你就知點解啦，真係。 係咯，個天即係有真係。 天都唔幫佢啊！ 有安排嘅啲嘢真係。 係啊。 咁啊，今日呢單案咧就係講緊咧咩事咧？啪啦啪啦咁樣，好驚咁快放炮仗嘅。 驚唔驚啊？ 冇事啊嘛。 初三放煙花 咁啊。嚇！咁咧就今日幾號啊？今日2月2日嘛。咁原來咧喺呢個七年前啊，2月12日。 嗯， 即系又系呢啲日子话，即系好接近嘅，连天气都咁接近嘅。 几多度到啊？嗰阵时 几多度到啊？ 11、12度啦，我估。 哇，11、12度 就 系 同今日嘅 温度一样，差唔多。有冇落雨先？嗰个时间？ 诶，嗰日冇啊。 嗰日冇，好啲，好啲啲。 嗯，咁啊，究竟嗰日咧发生咩事咧？就系呢个七年前嘅事发嘅当日。 2010年2月12日，年29，凌晨5点左右，潜水教练周启邦喺帝国中心对开嘅尖东海旁练紧跑，为嚟紧嘅马拉松备战。途中，佢见到一个好高大嘅后生仔喺远处向佢挥手，佢走过去睇下咩事。 喂喂喂，海里边有人啊！ 吓，系，有个男人跌咗落去， 侧边仲有个女人啊！ 你报咗警未啊？ 我都冇打电话， 我借俾你啊！ 诶，我都唔知道你去边度，我唔识报啊！诶，你报啦。 诶，好啦好啦好啦。 报完警之后，周教练见事太危急，粉身跳落水先救人。喺呢个万籁俱寂嘅深夜海旁，一个诡秘嘅死亡布局，随住太阳嘅升起而即将曝光。 第一次咧揾翻當事人咧錄翻嗰啲廣播劇， 頭先咧入邊個真係阿周教練自己演繹翻佢自己嘅角色， 越嚟越真實啦！嗰、那個個案我哋玩到咁樣咧， 都玩到咁樣真係，連呢個播音劇都揾個真人上陣。 係啊， 最衰我唔可以帶埋個電話入去監獄嗰度，揾翻啲當事人嚟錄翻啲。 都得㗎，唔好諗住㗎嘛。時你得㗎啦。 我相信佢會咁樣做，但其實都係唔得嘅。 點解遲少都得？ 遲少都入埋坐啦嘛。 入埋坐都唔可以用電話㗎。 你有辦法 嘅。你有辦法嘅。 黐線， 你咁靚係咪先？ 我知我靚，但唔係乜都得㗎嘛，唔係話無忌㗎嘛，係咪？嚇咁啊就教練啦，頭先就錄翻呢一個廣播劇啦，就哇又好似去翻嗰個現場咁，係咪先？ 會唔會引起你啲不快嘅記憶咧？ 咁都冇嘅。 有冇陰影先講真？ 冇陰影，冇陰影。 唔係喎，我睇報紙話你之後唔敢去嗰度跑步。 冇咁嘅事。 冇成報紙亂咁作啦，呢個又好明顯嚇。 嗱你 啊，我離開咗 啦。報界點解釋啊？你 我一陣要去電台做啦。 嗰時咧又係佢作呢啲嘅啦，一定係。 因為唔止咁嘅。 原本個記者冇寫㗎，佢叫人寫落去㗎。你寫多兩句話，佢唔敢跑步啦。 唔係係咯，唔係點夠 dramatic 啊？係咪先？梗係有陰影㗎嘛？係咪先？咁大件事喎，係嘛？咁啊，對於啊教練嚟講，呢個都係一件相當之離奇嘅事啦。因為原來佢話佢初頭咧。他其實是根本沒有想過是這麼大件事，他以為就自己救了一個人，跟住就沒有了，我不知道怎樣了。但 當然了，有一個新人之中有多少機會遇到突然跑跑下步，遇到這樣的意外，還要親身下去救人，還要救不到，心已經噏住都不開心了，哇，還要再想原來後面有這麼恐怖的故事，後面怎麼會知道、 還要牽涉到一宗這樣的命案、是其實呢就要由呢教練呢那晚喂四五點應該瞓緊覺啊嘛，大家係咪先？ 點解你會中意半夜去跑步咧？ 係咯，嗰晚啱啱瞓唔著啊， 真係瞓唔著， 係啊，瞓唔著。 首先，教練可唔可以交代下自己住喺邊先？ 我住喺油麻地嘅， 油麻地 都好近嘅。 嚇，咁啊，當晚你就係為咗練跑啦，咁就油麻地，你可唔可以講下你當日嗰個路程係點樣咧？ 沿住我屋企樓下向呢個廣東道， 哦，即係行廣東道嗰邊， 喺廣東道之後去天星碼頭。沿住海旁一路跑過去， 跑到尖東嗰邊， 哦， 就瞓唔著嗰晚，咩事瞓唔著咧？咩心事咧？ 冇嘢做， 冇嘢做， 係失業，你暫時失業， 哦，心情唔好，所以有少少 暫時失業啫， 哦，備戰呢個半馬嘅都， 即係將即係嗰個心情寄託喺嗰個練跑嗰度， 係啊， 平時都有跑開步嘅， 有， 不過就冇話半夜咁呢個時候四五點鐘去跑， 少啲啦， 好少， 好少嚇，咁啊多唔多失眠啊？ 都多， 好似有啲嘢介紹，有啲湯水介紹下咁。 唔係，因為我諗緊成單嘢，即係點解佢會被編排喺嗰個時候喺嗰度出現咧？即係好多好巧合咯，我自己覺得。 咁喺同時，即係多唔多人喺度跑緊步咧？ 冇人啦嗰陣時， 完全一個人都冇。 係啊， 即係除咗案發嗰幾個人，即係牽涉其中幾個人之外，就冇其他人。 冇其他人， 即係連一啲神運客都冇，即係好多時都有噶嘛。 尖東可能通常六點鐘開始先有神跑步嘅， 四五點啱啱未到， 四五點就啱啱未到嗰啲 客。係當時其實係咪差唔多五點啦？係嘛？ 接近㗎啦， 天黑啦，咁啊有幾盞昏黃嘅街燈咁啦，係嘛？不如描述下你當時嗱，你話跑嘅時候咧，其實你最初未見到任何人㗎嘛，係 啊， 咁啊見到啲乜嘢咧？最初 我沿住海旁一路跑啦，四圍都冇人啦，點解個薄邊有幾個手袋咁嘅嘢喺度咧？ 係一個人都見到，但係見到手袋喺度， 係啊， 係背囊啊定係點啊？bag 嚟嘅，系啊，冇錯，系啦，咁冇理啦，我一路跑， 好似話仲有啲衫喺度， 有件外套喺度，系啊， 系啊。當時個心諗乜嘢咧？會唔會覺得喂，會唔會有人偷情咁樣？你知嗰度好多嗰啲情侶噶嘛，會匿埋一邊咁樣喺度，喺度 好多咁嘅情侶嘅咩？ 不嬲啊，四個你唔好話未去過啊，大佬， 冇喎， 有冇可能啊？ 我就 成日 去啊，但係我未見過人喺海邊偷情喎，真係。 係啦，乜你？ 唔係，我而家咪就講係咪匿埋咗偷情，所以啊，周生就見唔到，就係見到咧。嗰啲咁嘅衣物喺度咯， 唔係問題，嗰係冇地方匿嘛。 但有冇懷疑過咧？即係無啦啦，雖然即係又冇人，但有啲咁樣都有啲不尋常喎。會唔會都有一刻懷疑？ 有少少懷疑，可能夜晚啲人飲醉酒，留低曬啲嘢。 咁又係， 所以有記憶咯。即係話雖然唔知係乜嘢，都記咗先，可能喺記憶嗰度咁樣。 但當時冇諗過咩有人墮海啊， 冇諗過呢啲嘢啦， 命案啊，冇喺呢個腦海裏面飄。 好啦，好似你第一。时间谂偷情咩？ 我第一时间就系谂啲衰嘢嘅，唔系谂偷情啊！ 偷情又唔好衰嘅， 有人杀咗人啊嗰啲嘢。 咁好正常嘅，冇乜正常嘢摆咗几个袋喺度嘅，都系有啲唔妥嘅。咁但系即系起码现场又冇人喺度呼叫啦，亦都冇啲其他声音令到你会觉得有其他人喺度嘅。 冇啊，完全冇，乜都見唔到。 嗯，咁個位置大約喺邊度咧？我哋好似喺落緊後宮咁。 絕對係啦、啊 啊。位置喺帝國中心對面。 帝國中心對開嘅海面，嗰、那個即係海旁嗰度嚇。 係，哇！嗰度就咁嗰、那個時候就夜難人靜啦，咩又跑就見到個袋。咁啊，直跑咯，冇理佢啦。 咁你即 係 過咗嗰啲嗰堆嗰堆 過曬嗰堆袋㗎啦。 咁你點解會翻轉頭嘅咧？ 因為一路沿住嗰度跑，去到近呢個郵政局嗰度骨頭路嚟㗎。 哦，骨頭路調翻轉頭再跑。 見到冇路咪調翻轉頭。 哦，咁你由嗰、那個你第一次見到嗰堆袋，至到去到骨頭路再跑翻去，又再見翻嗰堆袋，大概用咗幾耐時間咧？ 兩分零鐘到啦， 哇幾快下過你都 跑嘛，跑半馬大佬， 跑半馬人哋好似你咁咩 遠跑嚟嘅，兩分幾即係起碼嗱，如果嗰陣時已經係啱啱有人墮海，我當你即係個視線見到嗰堆袋啊衫嘅時候有人墮海，直至你再一次翻轉頭見到，都起碼兩三分鐘嘅咯喎，即係但係冇聲音喎，當中冇人掙扎啊， 粒聲都冇啲啦， 即係冇人嗌啊，又冇人叫救命啊，乜都冇喎。咁都係幾奇喎呢件事， 幾奇怪。咁翻轉頭跑翻嚟，嗰仲奇怪喎、見到啲嘢。 見到咩咧？ 係啊，見到有個人好似做緊神操咁，一路揮手， 係啦，向住你， 向住我， 即係佢係指明叫你噶啦。 係啦， 咁、你跟住走埋去，佢點樣咧？ 佢話有人跌咗落海咯。 咁要少少咧，好似佢當時啊，周教練上法庭咧，都要去示範翻係嘛？即係我哋而家好似當咗法庭咁啊，又即係要示範翻佢當時呢一個喺岸上呢個男子啦，即係頭先對話嗰個啦。佢嗰個姿勢係點咧？因為有人話佢喺度做緊神運， 佢都咁樣揮手啦， 雙手咁樣揮， 即係耍太極咁啊！ 雙手喺度揮啦， 喺度揮 係啦。 但係嗱，我想問一問阿教練啦，當時嗰個人除咗揮手之後咧，有冇叫咧？有冇聲音發出咧？定係冇咧？ 冇啊，冇。 係啦，咁呢個咪好奇怪咧？即係你向人求救，定係揮下手？即係除非係。发唔到声嘅系咪？ 即系话头先嗰堆对白系你行埋去好 行到埋去先讲系啊？ 咦？咁因为报纸咧就话呢个人咧佢喺度扮做神韵，跟住咧见到有人嘅时候咧佢先至改变嗰个姿势咁样。但系而家听阿周教练讲就话佢一直根本就 已经向住你即系好似求救啊或者挥手咁噶啦。但你唔知佢做乜？ 唔知佢做乜？ 咁离远你大概一开始第一眼见到嘅时候，距离有几远到咧？ 差唔多五十米到啦， 五十米以你嘅速度大概几秒就过去了， 得 差唔多嘅，差唔多。 成条马路咁阔， 即系一半五十米，即系都系见到一个人都隐隐约约啫，因为嗰时都暗黑啲，同埋可能你见唔到个身系湿晒。 睇唔到， 即系好似好正常有个人，有冇怀疑过佢系鬼？ 唔 会。阿志云来嘅主持人，唔该，使唔使落去？ 因 为调查一下， 因为半夜无啦啦一路跑过都冇人噶嘛， 跑住都冇人噶， 突然间都冇声。但我翻转头之后又见到有个影咁样向我飞出嚟，我惊 嘅， 唔系讲笑， 系 好正常。 系咯，有冇一种恐惧嘅？ 系我初头唔知嗰个人喺边度走出嚟啦， 有啲奇怪， 系 有 啲奇 怪， 冇惊。 有冇见过鬼啊？ 暫時未， 即係就喺嗰度衣物嗰度有人出嚟向你揮手啦，即 係 啊，所以你會有記憶啊，我淨係行過都冇喎，而家人向我揮手咁樣啊。 但係嗰人都幾高噶嘛，因為如果後屘睇翻呢一個叫被告啦，後屘下成為佢原來都幾高嘅嚇，即係都五尺十嗰啲咁樣，我見佢身形 有啊有 嚇。咁佢咁樣其實咁樣揮手都你都實見到啦，又咁大動作係嘛？咁但係佢你當時意識到佢係向你求助？ 係咯。 你覺得佢係向求助嘅，即係佢神情啊，佢嘅感覺，你都係覺得佢係求助。 佢係。 嗱，或者補充少少啦，周教練咧就係潛水教練嚟嘅。咁我成日都咪後都問過阿教練咧，喺水底咧講唔到嘢噶嘛。 當然 啦。咁啊用手勢嚟表達啦，會唔會因為睇慣手勢咧，所以咧就算嗰個人冇呼救咧，佢都覺得佢係求救咧咁樣。 慣咗。 教練會唔會都係咁樣嘅睇法啊？ 都係嘅，有少少嘅。 當其時，如果你唔覺得嗰只係鬼咧，你其實會衝埋去睇下嘅。即係我最驚嘅就係覺得嗰只係鬼，咁你又會掉頭走。好啦，因為隔離五十米有個人無啦啦咧轉頭一轉身就見到有個人向你揮手，你驚一驚。 你唔好話有啲人可能真係 好正常，即 係 啦。 同埋你知人定鬼啊？ 同埋你如果係一個女士嘅話，你會驚俾人打劫，大佬。 我諗我唔會。 成條街冇人喺個海旁係咪先？咁但係即係周教練就唔驚啦，同埋佢又即係亦都係即係有個潛水教練潛水嘅經驗啦。佢講第一件事都會諗係咪有嘢要幫手，所以佢衝咗埋去。 因為我頭先接觸咗嗱，識咗佢其實都唔夠一個鐘啦，個零鐘。我覺得佢咧，佢好淡定喎，所有嘢都係好淡淡然咁。 即 係 錯唔到佢。好真過去嗰一個鐘，你都錯唔到佢。 錯唔到任何嘢出嚟，即係好鎮定嘅人，根本就係一個好鎮定嘅人嚟嘅。係咪呢個即係潛水嘅帶俾你一個訓練，定係本身個人都係？ 個人係啦， 性格係鎮定， 性格 係 啦， 係咯，學下啦呢啲嘢。 咁啊，講到跑到埋去嗰陣又點咧？ 跟住佢話有人跌咗落海咯。 係係。咁你有冇問佢你嘅對答會大概係講啲咩？ 頭先講咗啦，我哋 即係有人諗乜人跌咗落海。 我就係其實咧，我係將呢個對白成件事問清楚一次，因為我驚我報紙嗰啲我都驚有啲唔啱。咁所以其實問翻阿教練當時個對白就係頭先我哋嗰個對白嚟㗎，咁上下㗎啦。咁就係話係啦，就係。不斷話自己冇電話，唔識報警，唔知道呢度邊度，係嘛？不如你又描述一下呢個人，佢當時啲神情啊，各樣，即係俾你咩感覺？ 佢好緊張， 嗯， 係啊， 好緊張。 佢廿 有冇啲有冇閃閃縮縮咁嘅感覺？ 有啊，佢唔敢望我，唔知點解。 哦，即係一路都唔望住你，但係只好驚啊，好驚真係。 好驚 係啊！冇話冇望住你， 係啊， 都有啲怪啦，係咪？即係 唔知呢度係邊度喎，大佬仲問鬼？ 咁究竟係你撞鬼定佢撞鬼啊？真係。 因為佢全身濕曬，可能游水過嚟嘅喎，可能。 哦，咁啊，游到尖沙咀又 尖沙咀登岸咁樣，所以咪唔知喺邊度咯，即係啊， 係又去大陸，又去尖沙咀問啲。 喂，但係你再近啲嘅時候，就見到佢全身濕曬啦，係咪？ 係啊，係啊， 係咯。 咁但係當其時，你雖然即係覺得佢都有啲怪啦，但係你梗係下意識你都係諗住有咩幫到手啦，係嘛？咁但係你俾咗你個電話佢去打啦， 係 因為佢死都話自己冇嘛，又唔肯報嘛，咁然之後教練咪死頂啃咗先啦，打咗先啦，係咪先？ 係啊，打先啦。 但係你當時你係嗱下面嗰個人已經好似好危急咁喎，你會唔會諗住即係佢就打電話，你就落去爭取時間咁咯？ 係我諗住俾個電話佢你。你跟我講呢度係邊度？ 你幫我報警啦，咁樣。 嗯，一報警好耐時間㗎，我打過999㗎，問咗你成十分鐘，佢先至話收線㗎。 先話俾聽，打錯 咗。打錯咗，你打錯咗。 咁當時你報警用咗幾耐時間？嗰下 兩分鐘左右到啦。 其實嗰兩分鐘，如果對於 如果教練嚟講，好重要啦。兩分鐘算快啦。 唔止兩分鐘，因為頭先教練第一次見到個袋附近冇人嘅時候，已經再跑翻轉頭，已經兩三分鐘噶啦。 唔係，我話佢淨係嗰個電話。 再加埋打電話嗰度成四五分鐘啊！如果嗰個人係落咗海咧，即係完全冇人幫到，應該都已經浸到暈咗噶啦。五分鐘係好長時間嘅。 但係嗰個人唔肯幫手報警，其實又延誤咗兩分鐘啊嘛，弊在。 咁啊係。 真係啊。 OK， 咁但係無論如何，佢都即係報，即係你都報咗警啦，然後俾咗電話佢，跟住你就準備沖落水噶咯喎。 係啊 係啊。你自己本身會唔會有請匿嗰啲？即係章啊嗰啲咁嘅， 本身都識嘅， 本身都有學過噶啦，已經識噶啦，所以你當其時都唔擔心，都可以落到水。 嗯，咁啊少少補充啦，就阿周教練咧就話自己有呢個潛水牌就十幾年噶啦，係嘛，即係已經係好中意潛水呢個運動啦，咁肯定亦都識游水啦，又請匿啦咁樣。你話邊有咁巧會安排一個即係咁嘅人 嚟啦？喺呢個 case 度出現 咧，我真係覺得好神奇 啊！ 真係。 仲有啊，水温大概十度到喎，周教練冇潛水衣喎，都跳落海喎，呢個亦都好難得 嘅 喎。 係啊，完全係良好市民嘅。 佢可能發覺其實岸上面仲凍過喺水，佢都係流水好啲。 唔係話周教練話齋，佢話可能真係俾咗第二個係未必會跳落去，因為 一定 唔知道嗰度幾深啊。 同埋你自己都未必識佢請力，咁你未必冒然想跳落去噶嘛？你會考慮自己能力先嘅，一定 係 咪？跳落去之前咧都會裝咁，你裝嗰陣係到 你見到啲乜嘢咧？ 出嚟見到佢。一個人喺度拿住個水泡， 有個男人， 係個男人 拿住個水泡， 係啦， 喺水入邊 啊，係啦，第一眼見到係呢啲樣嘢嘅啫， 係見唔到其他人， 即係見到男人攬住水泡， 見到一個男人啫， 啊見唔到個女人㗎， 見唔到啊第一眼， 哦，可能佢已經沉咗喺水， 所以嗰個人就描述俾你聽，仲有個女人喺隔離㗎， 係啦，咁我再望多一次先見到啫， 係咁見再望一次見到之後，發覺嗰個女人同埋喺水中嘅男人當中有幾大嘅有幾遠嘅距離到咧？ 一齊㗎。 佢即係旁邊， 即係旁邊嘅就， 即係明明你一個隔離，頭先你見唔到佢喎，但係 係啊， 咦咁啊真係幾奇喎！ 啱啱個角度問題啫， 可能浮浮沉沉， 可能喺水入邊咧，女人。 哦，咁佢哋兩個就本身喺隔離好近嘅， 係一齊嘅啫。 咁嗰個男人係咪喺度有啲動作做緊啲乜嘢咧？喺水入邊嗰個男人， 一隻右手咁樣托住個頭咁咯，好似 托住 下巴， 係啊，張頭咁示範啦，托住個枕嗰度， 係啊， 托住個後枕。 即係將佢個面係 面向 水喺水上， 即係唔係托住下巴？ 咁佢個水泡咧， 後枕 個水泡佢左手揸住咯， 揸住，但係冇用到， 冇用到。 左手揸住水泡，但係冇用到。但係佢個水泡俾佢自己浮上嚟噶嘛，俾呢個男人自己貨自己噶嘛，唔係貨個女仔噶嘛。 如果貨自己，應該笠住自己噶嘛。你揸住隻手冇用噶，老細 唔係㗎，咁你可以。唔使沉落去嘛， 咪揸隻手咪少隻手咯， 揸住 嚟救人， 借一借力。 即係如果你係真係浮緊， 笠住自己噶嘛。 嗱，阿教練，如果一般嘅救人方式，即係有時係落水救人啦嚇，咁、佢通常係，即係我睇人哋請拎得箍條頸嘅啫，點會係托住後枕啊？其實佢托住後枕嗰個姿勢，你覺唔覺得係一個請拎嘅姿勢咧？ 誒，一定唔係啦， 一定唔係。 唔係咁，佢唔識嘅，就正常都唔知點做嘅時候，咁佢自己游水都可能唔掂啊！佢揸住個水泡，我唔知道個水泡佢諗住俾嗰個女人啦，定係佢自己啦嚇、如果佢諗住係自己用嘅，咁根本自己都唔係好識游水，我點識救你啫？ 或者嗰時佢好亂都唔知點咧咁樣。 咁即係托都係托㗎啦，即係冇乜正唔正確啦。總之你唔好即係呼吸唔到，托住你個頭咧都有個意識係正確㗎啦，應該都。 咁、教練係咪其實喺嗰一刻咧，暫時你都會覺得啊？其實有人跌咗落水，咁跟住佢個朋友想救佢咁啦，係咪？係 啊， 個感覺就係咁咯。係 啊，第一次 係。好啦，咁啊，跟住哇，嗰度緊要啦，跟住呢度緊要啦，大家要留心聽住啦。就係佢同呢個男人咧，係有一段水中嘅對話嘅。 即 係 喺水入邊嗰個。 係啦，咁呢段對話要啊教練自己去講翻一次啦，係點樣咧個對話？ 哦，佢話佢係佢嘅未婚夫。你可唔可以幫我救我個未婚妻咁啊？ 佢咁樣講。 佢仲問我係咪醫生？ 醫生 係啦。 咁你就答咗句我唔係， 唔係啦，係啦。 跟住佢仲有咩問你咧？ 都冇乜啦。 佢好似話好驚，我唔識游水。 係好驚，我唔識游水啦。 好驚，我唔識游水。 咁但係你落水之前，你嗰度有冇樓梯俾你落水嘅？定係要就咁喺個欄杆邊就要跳落去？ 就咁喺欄杆邊度跳落去？ 冇一個樓梯，即係唔係喺啲碼頭有個樓梯？ 冇樓梯㗎。 好似話樓梯嗰度好遠下喎，再要遊。 係啊，好遠嗰度。 有冇50米以上？ 大約以上一定以上。 咁你用过咩方式咩姿势落水啊？当 时用脚跳落去先咯。 呢个系咪正常或者系嘅即系一个请力嘅应该做嘅方式咧？ 应该唔系咁嘅。 我应该点嘅咧？ 应该用手插落去快啲嘅。 即系咁跳水衰嘅。咁应该当时你唔会用呢一个方法咧？ 因为我唔肯定个水嘅环境系点咯。 因为太黑啦。 所以你真系好彩，同埋即系天意嚟。 天意 嗰度真系好浅水阴公。 真系啊！我都冇谂过嗰度咁浅水，浅水成点咧？ 就咁个人企咗喺度， 大概有几深度啊？ 大约深个水道咯， 即系以你嚟讲系深口， 系啊， 即系大概都有一米多啦，一米几， 系啊，米零。 哦，咁都系好浅水啫。 咁呢度要讲下自己以前拍拖嘅经验啦。 第几次啊？第几次嗰个？ 唔 系讲清楚。 嗱，咁你有时以前唔系即系唔好话拍拖啦，就倾同朋友倾偈啦。咁你就 嗰个唔算拍拖，普 听埋先啦。你就咁坐喺度噶嘛？ 系。 咁有时你都会谂，死佬会唔会自己失咗平衡咁跌咗落去噶嘛？ 吓，跌咗咩情况啊？ 跌咗落海咯。 讲清楚啲啊！ 吓， 拍拖喺边度拍拖？ 唔系喺海边拍拖。 咁你咁有时你要坐喺侧边嗰度倾偈。 唔系因为海边偷情啊。 咁， 原来咁。 或者倾偈。咁一个咧就系挨住喺嗰个斜坡嗰度，一个咧就系坐我自己，譬如我系坐喺嗰个栏杆嗰度。咁有时咧我都会话，不如调转啦，我坐翻呢边啦。咁我都会好惊喺嗰度跌，自己唔小心跌咗落去下面。咁都会谂就会浸死啦，跌落去咁样。咁我就冇谂过个水系浅到咁嘅咯。吓， 点解嗰时会咁浅水嘅咧？系咪？退潮嘅時間， 潮退嚟嗰陣時 係每日都係，即係如果潮退嘅話，都係會去到咁淺嘅，定係嗰日特別比較淺啲咧？ 我冇睇到， 一般唔似咯。但係喺表面咧，你喺岸上面咁望落嘅時候，見唔見到咁淺水啊？ 睇唔到，因為好黑嘛個海。 哇！咁即係好彩，你冇咁樣兜頭插落去啫喎。如果唔係，真係會撞落石 嘅 喎。 其實以維港咁嘅水質咧， 係 一尺水深咧睇唔到底㗎啦，所以 咁啊， 即係而且嚟講差唔多係米幾啊，基本上都係唔知幾深嘅， 咁所以我哋成日拍嘢嗰啲咧，啲導演又叫你唔好講，你救人你兜頭插佢咧，死得嘅喎老細，即係你唔好講，真係叫我真係當場死咗咁點？ 嗱呢度我要問下你啦，頭先我淨係呢啲咩潮漲潮退嗰啲嘢咧，即係小學嗰時讀過啫嘛，咁好耐唔記得嘅啦嘛，咁我真係其實我冇腦裡面唔會諗起啊幾時潮漲潮退，但係有啲人譬如即係我朋友啦，佢中意釣魚啦，咁佢就會成日講呢啲嘢嘅，就幾時潮漲啊，幾時潮退啊，咩天氣咁樣，咁我哋係冇。腦裏面係冇呢個概念嘅，即係啦。你會唔會？ 你唔講我都唔記得有潮退呢家嘢啲，係真係㗎，真係唔記得㗎。 咁你等下教練講下咧，呢個潮漲潮退嘅學問啦。原來係你係唔會知幾點潮漲潮退嘅。 唔知㗎。 係咩？唔係天文台每一次都有個時間 要睇 出嚟嘅。 要睇天文台。 要刻意。 但準唔準㗎？天文台嗰個。 好準嗰個。 佢寫到咩6:58就潮退咁樣㗎嘛？即係我又唔信，即係唔係話啲水突然間退咗落去咁。 就係 咁堅嘅咩？ 梗 係 啦。佢除了 check 唔到香港落雪之外，乜 即係乜都 check 到？咁差即係嗰啲特殊情況係唔知嘅。 即係你如果唔係攞住嗰個天文台嗰個時間表嚟睇，你冇可能會知道幾時潮漲幾時潮退啩。 係咯， 甚至乎冇特定嘅即係時刻大致幾點都冇。 係咪每日即係譬如冬天嚟講，就每日都係嗰個時間到就會潮退咁樣？ 其實定咗㗎啦，佢 跟翻個月亮啊嘛， 係啊，當然係啦。咁但係即係話，譬如成個， 但 係 唔係 regular， 成個一月咁都係一月咧，大概都係嗰個時間就潮 流。唔會嘅，唔會嘅。 嗱，就係唔係啦。即係譬如你唔好以為好似放工咁，七點放工就七點放工，唔係咁嘅。有時會九點嘅突然間。 哦， 咁因為佢主要係受個月亮影響嘅。 嗯。 啊，咁月亮可能係圓啲啊，咁又引力大啲，又會時間就唔同咗啦。 咁又唔知邊個嗰陣時講呢個月亮其實唔係真係一個星球嚟噶嘛，係外星人起個星球圍住個地球喺度轉噶嘛。我相信唔係啊，真係有個引力喺度。 係啊。 要問翻即係外星人要解釋下呢啲。 我唔得噶，我對於呢啲即係大自然嗰啲嘢咧，好模糊，唔知道幾時潮漲潮退。 聽到而家出現兩蟹殼啦，一個就係周界人突然間出現啦、 嗯、 另一個巧合咧就原來嗰陣啱啱潮退啦咁、嗯、即係呢個潮退天意啦、嗯。周教練呢個咧就係、是。 都係天意， 都可能有少少天意。 咩少少嘅直頭啦？ 直情 係 天意。你諗下，成個尖東海旁冇人嘅喎、啊，即係係冇人喺度跑。除咗個當時嗰幾個人之外，同埋周教練就冇其他人喎。諗下幾得意。 係咯。咁 但係落咗水之後，你發覺啲水，你係咪一落水，你已經你腳落先啦，係咪？係。咁你咪已經踩咗落去底嘅咯。 係踩到底 嘅。咁你都驚一驚，哇！咁淺水。 佢除咗鞋喎。 咁跟住你，哦，你仲除咗鞋嘅，好正常嘅，即係通常都要除鞋，因為對鞋貴啊嘛，你明唔明？唔好就落咗去浸。 唔驚慘身，因為佢都 冇諗過 咁淺水添啊，冇諗過咁淺水。咁但係落到去之後，你要幾耐都就行到埋嗰個人身邊啊？ 好近嘅就幾三四 幾步啫，即係你遊唔到啦，行過去啫。 係啊。 咁你落咗之後咧，你係除咗對白之外咧，你有冇去救呢、這個女仔咧，或者係用咩方法咧？ 我嘗試跟他做呢個人工呼吸， 嗯、在水入面已經開始做，已經做了 係， 咁、嗯、當其時即係你要自己用手托 住佢，係 然之後就即場喺度做， 係。 點解唔會打算話即係托佢上水先咧？ 係 咪唔係進行程序啊？反而 太危急啦，冇辦法。 要快啲 救人一命。 同埋補充啦，因為咧個雖然石級啊連翻上個係地面，但係因為距離佢個現場咧好遠啊，咁、 嗯、 變咗咧，如果你係需要救佢上岸咧，你可能要拖到去個樓梯嗰度再上岸先得、 嗯嗯、 哦，所以其實你當時就唔理咁多啦，救人為緊啦，係咪？就盡快將你心平所識嘅嘢都即刻攞曬出嚟啦，係咪？因為你有冇曾經試過有呢啲咁嘅拯溺嘅經歷咧？ 有，但係未至於冇意識咯。 嗯、即係喺泳池嗰啲會唔會啊？ 遊船河啦， 遊船河哦，即係啱啱跌落水，可能你就即刻去救。 friend 咁佢都係掙扎緊咁樣。但係咁你見到嘅當其時嗰、那個即係女仔啦嚇，佢係咩狀態咧？ 佢浮咗喺度噶啦。 完全個人浮咗喺度，即係佢有 沉沉咁咯。 嗰個男人就托住佢個頭啦，咁、 啊、 但係佢本身個人都好似覺得佢浮下浮下咁樣， 即係冇意識㗎啦，已經 冇意識 㗎。你有冇試過叫佢啊、嗯，或者係點樣即係令到佢睇下佢會唔會有反應？ 冇啦，睇過。 哦，你已經知道佢冇反應。 冇反應。 咁佢身上面會唔會有啲咩明顯嘅唔同嘅傷痕、嗯、 有啊，佢條頸有啲瘀痕㗎。 有啲瘀痕，即係你好明顯咁暗嘅燈光都見到有啲青青藍藍咁嘅瘀痕。 係咯，咁暗都見。 係咪好大範圍？ 都大㗎。 都大範圍、 嗯， 因為你嗰度好差喎、啊，嗰、那個光線 好明顯㗎，嗰啲 近啊嘛， 可能行得近都見到。 但係個傷痕點樣分布咧？即係條頸咁係向前邊呢度分布啊，定係係側邊啊？ 側邊嘅，側邊嘅， 側邊， 淨係側邊， 係 即係單一邊喎。 單一邊， 我唔肯定。 哦，但係點知你好明顯一望就 一望你都有瘀痕。 除咗瘀痕之外咧，有冇任何流血啊，或者係表面傷痕嗰啲？ 個口咬緊泡。 哦，呢個係正常，因為淤溺嘅時候可能又有嘅反應啦、 啊，已經係好嚴重添，而且 即係肺部已經入曬水先至有啲空氣排出嚟啦，嗰度、 嗯。 即係你試過肉熬佢點，佢都冇反應， 冇反應㗎，冇知 覺。 你當其時覺得佢有冇呼吸㗎？ 唔肯定， 唔、肯定。 但係有冇聯想到死亡呢樣字嗰時？ 都有啲噶， 即係都知道其實哇，都好問水喎、啊，你完全冇曬反應，即係同你以前即係請你嘅經驗，你都知道會即係唔同嗰個情況啊，應該 咯。 咁側邊嗰個男即係未來嗰個兇手啦嚇，佢有冇阻止你咧？咁注視你啦。 你救人嘅時候佢做緊咩咧？ 佢淨係識話好驚， 佢不斷都喺側邊話 好驚，係啊，唔知 有。 但係其實嗰度學你話真係一米零水啫嘛，佢、 啊、 本身企咗喺度噶啦， 係啊， 驚咩咧？你有冇即系你有冇当时有冇谂到？虽然我谂你都好忙啦，要救人啦。但系你当时有冇谂到？其实你惊咩咧？你企咗喺度噶，你 个男人 吓、啊、都有翻咁上下高啦、嗯。可能佢五只，我、那、嗰个男人有几高啊？喺水入边嗰个， 大约都有五只十啊。 即系同岸上面嗰都差唔多， 系差唔多 系。系咯，咁你五只十，即系去到心口都未到，即系可能到腰啫嘛。 佢好惊系佢所惊嘅系话唔识游水啊，还是系话好惊佢可能会有事啊？那个女仔 系好惊个女仔有事咯。 嗯。嗯 咁但係你嗰時有冇覺得好猛咧？即係喺度嘈冤巴閉又唔幫手咁樣咧？ 你冇叫佢幫手？ 都有啲敏嘅，佢話唔識游水，叫佢幫手又唔肯幫手咁。 佢你係叫佢幫手，你想佢幫你做咩咧？ 初頭我未落水之前，我諗住叫佢托住佢個頭嘛。 係係。 佢又話我唔識游水， 唔識游水都 即係喺水中嗰、那個。 係啊，我又唔識托。 但係你落到水嘅時候，你都見到佢用隻手，其實係托住佢個頭嘅後枕。 好似係啊， 咁、起碼個頭浮喺度啊，嚇，即係唔係 浮浮沉沉嘅。 浮浮沉沉啊！ 但係問題再叫佢托住嗰時，佢話我連頭都唔識托喎。 即係佢咁樣答你，佢話我唔識做啊，我好驚咁樣。佢個成個答案就係咁樣。佢個表情同岸上面嗰人有冇少少？你頭先咪覺得佢閃閃縮縮嘅岸上面嗰個人？咁水入邊嗰個人咧？ 佢好冷靜。 佢好冷靜，即係佢又望住你講，唔得，我真係好驚啊！即係啲氣都幾 OK， 係 啊 ，OK 㗎。 唔係，起碼你唔令你覺得懷疑，就係覺得咁奇怪。 但係佢講嗰啲嘢唔係對 個， 唔係佢，但係佢嗱，你話佢好冷靜啦，係佢表情嗰啲啫。但佢講嘅嘢係，我覺得顯示佢好唔冷靜喎，又係咪咧？佢不斷喺度自言自語咁話自己驚啊嗰啲。 係都係嘅。 你有冇見過咁嘅情況？即係譬如你以前救人嘅時候，會唔會側邊嗰啲朋友咧，都係好似頭先嗰個男人咁嘅反應咧？ 都冇咁誇張， 冇咁誇張。通常如果係即係譬如你試過救人嘅話，咁你救緊一個遇溺者啦，咁佢其他側邊嗰啲人咧，通常係咩反應？ 都緊張嘅， 因為唔知道 幫手 係 咯， 會點 咁、會唔會話即係會講嘢都同你有對答嘅咧？你有冇試過都係咁類似嘅情況？即係佢話俾你，會唔會又要求你隔離嗰又幫下手啊嗰啲咁樣嘅咧？ 我覺得冇， 冇試過。但係喺當其時，你今次救人嗰度，你就希望佢幫手，因為幫佢托住個頭。 係啊係啊， 但佢就冇做到， 冇做到， 完全冇做到。 係、想點啊？呢個人 係啦， 可能佢真係好驚咯。咁有時驚起上嚟咧，就真係乜都唔知點做嘅。 咁你幻想下，如果係你又點咧？ 我咪唔知點做咯，咁咪好驚咯。 你係咪都會同樣嘅反應咧？ 我就會覺得哇，成米幾水好深咯。雖然我成親都一 米七幾，你係咯，你咁高都驚嘅話就。咁、但係即係可能有啲人呢就每個人對於一啲突發意外反應係唔同嘅，的確係咪有啲瀨曬尿添啊？啱啱先睇唔到啫嘛。 可能佢已經係啦，睇唔到嘛。 即係個人反應唔同嘅喎，有啲呆咗，唔識講嘢咁坐企咗喺度都有嘅喎。 咁、你一路都同即係水中嗰個遇溺者個女人咧，就做一個人工呼吸啦，但係佢係冇反應。有冇話即係好似我平時睇人工呼吸，咪會即係嘔翻啲水出嚟啊？即係經過幾下啲空氣入去，就有冇呢個咁嘅反射動作嗰啲？ 水嗰度比較難啲啊！ 佢係因為冇咗個， 因為一路喐係 一路浮，咁就冇辦法話令到佢即係谷翻佢啲水出嚟。 係啊 咁即係其實你照做嗰個人工呼吸，可能做咗幾下都唔覺得佢有任何變化。係、即係佢已經好似完全昏迷咗，冇反應， 心知不妙。咦？但係頭先我聽阿王 Sir 講話，有啲遇溺嗰啲咧，可能佢係可以係個幾兩個鐘後先醒翻都有噶嘛？ 啊，係啊，即係遇溺其實嚟講，佢本身咧一個係窒息嘅程度啊，即係佢未必腦幹死亡或者係心臟有問題嘅。咁、如果你係有人工呼吸不即時啦，有適當心外壓啦，咁、可能幾個鐘頭都救到翻嘅。即係佢唔同一啲係大量失血嗰啲啦，就會有唔同情況。所以點解嚟講，即係有陣時候我哋嗰啲請溺員咧，係不斷咁同嗰個係遇溺者咧做呢個人工呼吸啊，做呢個心外壓就咁解。 即係總之繼續 keep 住做得幾多得幾多， 做幾多得幾多，直到做到醫院嘅好多都係。 咁當其時你就唯有喺水中繼續做嗰個人工呼吸嘅動作啦，因為亦都搬佢唔喐啦，因為離嗰個岸太遠啦，亦都唔可以喺欄杆嗰邊就捧佢上去就做唔到啦。咁唯有就等救護員嚟啦，消防嚟啦，係嘛？咁現場你見到第一個嚟嘅係咩人咧？ 記者 係記者啊， 爆唔爆咧？ 係幾耐之後咧？ 真係。 大概喺你嗰個人報警打電話之後幾耐？ 好快啊，分一兩分鐘咁啫。 一兩分鐘咁啊，要啊， 好快喎！ 係因為我哋就知道情況啦。但係網上最熟，點解記者咁快到？ 嗱，最主要嗰個位置問題啦。嗱，因為正日大家亦都知道嗰個案發地點就係呢、這個尖東海旁第五中心出邊啦。咁嗰陣時凌晨大概四點鐘到。咁跟而且嗰陣時係2009年啦嚇。雖然我退役即係去咗電台啫，但係嗰、那個 係咪㗎？ 退咗役 啊！嗰、那個傳媒運作都係差唔多嘅啫。咁夜晚咧，通常因為咧就唔會分九龍車、香港車、新界車嘅， 即係嗰啲採訪車。 咁只係得翻早車到。咁如果咧早車去最方便嘅位置咧， 聲帶嘅位置， 車嘅位置咧，即係香港有時有發生，九龍有發生，新界有發生，你點可以最快時間去得到咧？咁一定係隧道口噶啦，即係啲紅磡隧道口。咁紅磡隧道口唔怕車噶嘛，咁咧就最怕車嗰個位置咧，就係呢個係郵政中心啦， 尖東郵政中心， 尖東郵政中心啊，嗰度咧就有停車位嘅。咁通常夜晚嘅採訪車咧都會拍曬嗰度嘅，咁嘅 order 咧就會係出啦。咁咧就雖然就算係數碼化咗之後咧，消防嗰個數碼化遲啲嘅， 数码化即系嗰个对诶九九机数码化，即系数码化之后系咪听唔到所有嘅 call 啊？ 听唔到嘅吓。 嗯。 咁咧就系消防嗰个数码化系迟咗好多嘅。 嗯嗯。啊， 所以咧嗰阵时咧亦都系第一时间去听咗呢个消防嗰个系九九机先嘅。 嗯。即系所以有人求救，消防嗰个九九机你都仲听到，但系警察嗰阵时已经听唔到噶啦。 啊，警察嗰阵听唔到噶啦。嗯。啊，咁咧就一听到消防九九机就通常佢就会讲个事件同地 點啦，係啊，冇錯。 咁通常話有人墮海喺呢個係尖沙伯特嘅中心咁樣。咁、 嗯、 嗱、消防局尖東消防局最近呢個位置嘅。 係啦、 啊。但點都近唔過呢個郵政中心啊。 嗰、度叫咩名 啊？大包米嗰度應該有個花名，就叫我哋叫大包米。 郵政中心。 我記得以前拍嘢就好多時夜晚嗰啲外景車就係拍曬喺嗰度噶 啦。 因為去到亦都見到好多咁嘅採訪車坐曬喺度，大家就你眼望我眼咁嗰種啦。 冇錯。 咁但係因為嗱，頭先教練都講過呢個地點嘅，就係、佢經過咗嗰個出事嘅位置，即係有人墮海嘅位置之後向前再跑，佢話兩分鐘到咧，其實佢就係跑到嗰個叫大包米嘅地方。嗱，教練用咗兩分鐘。記者用了一分鐘衝過嚟，幾快啊！有冇聽到？哇！嗰邊有人啊，即刻衝過去，即係大家鬥快，即係佢起碼係跑到嚟咯。教練就因為緩步跑嘅速度啦，即係正常佢唔知有咩事，佢就唔會特別跑得快。但係啲記者跑得好 快，可能分零鐘已經衝過嚟。 所以睇到呢單案其實好影到好多相嘅。系咯，佢连嗰啲即系个女死者被救起啦，成、个即系个 过程都见到， 都影晒。 点解咧？就系因为有咁多记者喺附近嗰、那个叫大包米嘅地方 stand 埋，但系佢哋都系冲过嚟啫，因为徒步冇办法揸车啊，因为最近系行过嚟啊嘛。 因为揸车仲慢， 系啊， 逆线 要兜下。 系 咯。咁反而嗰个消防就系咪第二组人嚟？ 系消防 系 第二个嚟。 因为消防咧就喺尖东嗰个消防局嗰度出车，但系佢始终都要行呢个车路啦，咁就冇咁快直接行到过嚟，都要兜一兜，可能迟咗几多度咧？大概。 都是一兩分鐘，好快。 都一兩分鐘，即係記者嚟咗之後，一兩分鐘就再有消防嚟到，最後先係警察嗰啲嚟到。 咁警察好似水警啫喎，係咪啊？ 水警又有， 水警陸警都有， 陸警都有。咁嗰、那個記者嚟到之後，有冇人幫你手？ 冇啊， 冇。你有冇你有冇唔知啊？ 幫手影 好自好自然，即係可能你會嗌佢幫手啊咁啊，唔知雖然你唔知人哋幫到你。 誒唔係喎，阿教練話反而係記者要求佢幫一個忙喎，係咪啊？ 幫咗係 啊係啊，因為佢嗰陣時個。女死者的上身件衫， 哦，掀起曬， 係啊， 叫我拉翻 低佢，係 咯，要俾翻個尊重佢。 我就幫少少啦，即係如果你係覺得記者咧會去幫手救人咧，呢、這個就係、可以講係天方夜談嚟嘅。 諗多咗啊你， 諗多咗，即係唔需要去諗呢樣嘢啦嚇。咁、咧就係話，其實咧就係話，佢嚟到嘅目的咧就係話。想影相嘅啫，即係最好你手忙腳亂最好咁樣。 喂，唔係啊，講得衰啲，有時你唔阻住已經好好啦、啊。你有冇見到有啲人救緊人？個記者喺度仲喺度狂影相，人哋 通常啲記者 想攬個擔架出嚟都攬。 通常記者識做嘅，即係唔會盡量，即係如果係有少有稍微有經驗嘅記者，都唔會阻住你救援。 但我成日睇電視見到呢啲， 總之佢影到相就 OK 嘅，佢唔會衝埋去阻住你嘅，除非嗰啲位置令到佢係影唔到相，佢就唯有搏一搏影咗先。 喺我哋年代咧就會係好啲啦，即係喺我哋年代就一定保持一個 守個規矩啦、 距離啦，咁亦都唔會阻住係嗰啲救啦。但係而家啲唔係啦，而家咧好多時咧就話，如果你嗰啲係救援員咧，即係已經係將個傷者上咗啲擔架，準備擺抬上車嘅時候咧，佢攞硬咗碌噶，即係等你個擔架唔喐得啊！ 係啊，就係、是、我就話喺電視見到啲我好猛 咁呢啲都 係 即係啲從業員嘅操守啦，又或者係即係可能嗰個競爭越嚟越大啊，即係大家都要搏一啲。 大佬人哋條命會冇咗㗎，真係。 即係呢對技術 翻嚟揾你 㗎， 即係而家得罪講過，你未睇過《虞姬》你見到啲虞姬，你係知 道。我唔想講啊，嗰啲啊，好猛啊！ 你 係 知道， 想打人 要做啲咩？咁但係即係起碼到其時咧，嚟到嘅時候，咁其實講真，嗰啲記者都幫唔到，因為佢哋喺岸上邊啊嘛，即係佢又拿住一大扎器材啦。咁講真，你又已經係最接近，亦都當其時已經控制咗場面啦。即係都係等消防我哋嚟幫你手啦，係咪先？咁其實記者就算係都幫唔到你噶，佢都係影相，同埋佢都有啲專即係有專業嘅操守，起碼佢叫你拉翻低件衫先，唔好影到個傷者或死者嗰、那個即係唔係幾好睇嘅。 佢唔係一日抹咗下衫個字係出件得布咁樣 嚇。咁起碼佢都會咁講啦嚇。咁但係嗱，分零鐘之後咧，就一紮嘅消防員到啦。咁消防員咪衝落水幫你咧？ 有一個跳咗落嚟幫 一個啫，係、其中一個啫。 佢又 一個咋？ 佢點樣跳嘅？都係腳落。 都是腳落， 可能阿周教練提佢，你唔好衝落嚟，你都用 你唔好用到處衝咁。 係啊，打到真係賴嘢，佢都係諗住用腳落嘅，或者證明專業，即係專業落腳先，唔好講先。 我諗佢哋應該知道其實嗰度嘅水。 我諗唔知個習慣嚟， 係啊！我諗係訓練嚟嘅，即係佢哋覺得唔好搏啊！你完全唔知嘅時候，腳落先，同埋佢哋會著靴噶嘛，佢哋唔會除噶嘛，即係起碼落到去慘到都唔會咁大鑊啊嘛。 即係你嘅消防攞水之後係點樣幫到你咧？ 幫我托住一個先咯。 托住边个？ 托住边个？ 嗰、那个女死者。 托住女死者。 嗰时候唔知道死未啦，可能系伤者。 佢 托住 先啦。 托用双手托住个背脊。咁跟住咧？ 之后消防船嚟到啦。 消防线又 唔系，系咪 ？sorry， 水警轮又差唔多到啦， 系差唔多， 好快， 好快。 即系本来原先你都想嗰个系被告咧系托起去嘅系嘛，但系佢就唔 即系想水中嗰个男 咁变咗个消防就做咗呢样嘢，即系其实呢个系即系正确动作嚟嘅。其实 咁，但系托住佢，咁个水警轮又嚟到，咁个水警轮离你哋有几远咧？ 十零米到啦， 因为好浅水嘛，当时得一米零，水警轮埋唔到岸噶啦，即系都有十零米。 十零米， 咁十零米去嗰个水警轮远啲啊，定系你哋上翻岸嗰下近啲咧？ 上岸远好多， 上岸反而仲远， 上岸成五十米以上。 哦，即系有成五十米，要行个楼梯上翻嗰个码头嘅楼梯就， 所以就即刻三爬两步就爬上去水警轮嗰度啦，就救咗个女仔先啦，系咪先？最紧要嗰下吓。 咁我都好无知，嗰个水深嘅变化原来都几大，差十米到嘅距离咧，原来个水深已经去到即系由一米去到架船泊咗喺度。 你知咩？平時你都唔會去嗰度游水啊！老實講， 係係絕對冇落過。但即係你唔知道原來有咁大變化，我就唔知啦。 係其實救上水晶嚟講，嘅路程咧係教練係拖嗰個係嘅女仔過去，一定係 消防拖過去。 因為個任務已經俾咗佢啦， 都仍然係一個消防喺度。 一個消防， 哦，但係佢唔會落多一個消防喎。 佢啦，夠啦嘛，夠啦嘛，一個。 但係你水中可能見到兩三個人嘅時候，你唔知道發生咩事，係咪通常都會衝兩三個人落去咧？即係好正常。 我諗佢見到嗰個男仔根本就好清醒，冇諗過要救。 但你唔會諗咁多㗎，你係嗰個消防，你係想救人嘅時候，你唔完全唔知，唔通我問你佢清唔清醒？我唔落嚟咩？即係自然就有個即係機制係話你見到幾多人，你應該落幾多人落去啦，係咪先？唔通你見到十個人，你咪鬧喂你邊個清醒啊？邊個唔清醒？我先諗下派幾多人咩？又冇可能啊！有啲奇啊，即係覺得 可能專業判斷啦，一就猜輸咗咯。 陣間揾埋鬼故王一齊嚟研究一下啦 嚇！ 我知佢，我覺得佢喺度咧陰陰嘴笑，唔知點解我見到佢好似係硬有啲嘢嘅啦，應該嚇陣間翻嚟再傾啊！ 有時又問下佢啦。 係啊，我哋嗱呢 part 就時間差唔多啦，咁一間翻到嚟咧嗱要講咩咧？就係話當然啦，即係救上嚟嘅時候反魂乏術啦嚇，咁啊先至後嚟會變成一單命案啦，甚至乎原來裡面咧有一個陰謀喺度嘅嚇，咁就唔係咁簡單一個意外嘅係嘛？咁啊之後發生咩事咧？要由啊周教練一間繼續咧現身説法。 哇正，重温下呢集无底深谈先。无底 深谈，唔好啦，我想睇客次云来。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道九啊九号啊，今晚单案我想听啊。 唔使争崩头啦，上一次过满足晒三个愿望，梗系申请三合一套餐啦。只需要$269就可以三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十点半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系嘛？